系啦，咁啊，轻友上咧，系同我哋讲下呢个美国超级英雄嘅。咁因为呢个 C W 咧，又有新一季啦，即系嗰扎吓女超人啊、闪电侠啊，咁一堆咁样。咁啊，当然未睇晒，但系都会介绍下啦，好嘛？诶，等阿轻讲讲。 嗯，好，冇错，冇错，冇错。嗱，其实咧 C W 咧，其实一开波咧就由用咗呢个绿箭侠去开，即系开咗头啖汤先啦。咁跟住。就一路介紹開其他嗰啲英雄啦，綠箭俠，跟住就閃電俠啦，跟住嗱女超人有啲特別嘅，我等陣會講一講嘅。咁女超人之後就加咗一個明日傳奇，咁 total 有四套劇嘅原本，因為舊年就加埋呢個黑閃電啦。咁但係咧佢 CW 得意嘅得意在咧，佢其實慢慢去建立咗佢自己一個宇宙出嚟。 嗯， 咁咧佢比起電影咧，嗱，因為我而家大部分會同佢嘅電影比，即係電影而家。 我哋唔係講新一季咩？ 咩？ 我哋唔係講新一季咩？ 新一季閃電俠啱啱開始啫，閃電俠就因為其他綠箭俠咧就下個星期。 哦，其實未做嘅 ，OK。 其實好得意嘅，因為以前嚟講上嗰幾季咧，通常佢哋都係同一個星期開始，因為佢哋個鋪排嘅時間咧係女超人喺星期一。跟住咧就係、是、閃電俠星期二，跟住綠箭俠就星期三，明日傳奇就星期四。咁佢其實咧每個星期同一個時間咧就楞住四套嘅，咁就變咗嗰早一年都係早幾年都係㗎啦，都係一個星期咁就開波一次過睇曬嗰四套嘅。但今次就有啲怪怪地啦，今次就佢每個禮拜先掟一套出嚟。 哦，唔怪得我點解揾極都淨係得閃電俠咧，原來未做嘅，其他嗰啲咧 ，OK。 未做嘅，佢先掟咗閃電俠，跟住咧就再掟綠箭俠，就要隔一個禮拜掟綠箭俠，跟住又要再隔多禮拜先至掟到女超人，最後就再掟，即係再隔一個禮拜去掟埋呢個明日傳奇咁樣咯。 咁明日傳奇仲未完嘅咩？我成日以為佢已經冇做啫。 其實明日傳奇就如果以我所睇咧，其實咁多套劇裏面，你應該可以係玩得最長壽嘅一套劇。 哦， 係啦， 我反而呢套得啲啊。 其實咧，如果你話咁多套嚟講咧，如果即係綜觀我而家去睇啦，比較得啲嘅當然係明日傳奇同埋黑閃電咯，因為咧黑閃電而家先至做第二季啫，其實個新鮮感仲喺度，同埋黑閃電咧其實係。獨立出嚟嘅，即係佢唔係同之前嗰幾套係有 嘅，係冇同佢哋連動， 冇連動嘅，所以反而佢就冇咗個包袱喺度。反而其實如果你話綠箭俠啊同埋閃電俠，其實咧因為你一套美劇啦，你播咗咁多季嚟講咧，嗱綠箭俠第七季啦，而家做到係都即係叫做播咗差唔多成七年嘅就係，咁變咗咧嗰啲橋段啊或者係嗰啲故事就開始係會淡落去。咁就有少少問題啦。咁但係綠箭俠其實佢背後有個得意嘅故事啦，因為劇組最初唔係諗住拍綠箭俠嘅、 哦， 最初係諗住拍蝙蝠俠。 誒， 係啦，即係佢劇組本來咧個劇組嘅班底係咩班底咧？其實就係以前電影綠燈俠嗰個班底。 哦。 即係佢拍綠燈俠就收，即係綠燈俠就唔收得啦。咁跟住佢哋就開始。籌備翻，因為佢哋班人其實都係中意 DC 嗰啲嘢嘅，即係都係中意漫畫嘅。咁但係咧，佢哋當佢哋籌備其實想拍電視版嘅蝙蝠俠嗰陣咧，個版權攞唔到，因為咧個版權咧就俾咗霍士攞咗。 嗯。 即係電視版蝙蝠俠啊？ 係啦，因為咧佢哋其實 CW 間公司嘅架構係點咧？其實佢哋都係 under 華納嘅啦。DC 本身咧 ，DC 個漫畫公司咧，其實本身都係華納旗下嗰啲母公子公司嚟嘅，所以其實點解話以前九十年代即係 Marvel 都未崛起嗰陣，點解 DC 係嘅電影可以惡曬咧、霸曬咧，譬如接蝙蝠俠嗰啲咧，就係因為背後有華納呢個大商號去照住咯。即係佢哋華納就話：哦，每年都整套蝙蝠俠啦，天暴由天暴隊嗰陣時代開始啦，咁啊變咗係DC 就可以惡少少咯。咁但係咧。佢哋DC 之後CW 其實係由呢個超人前傳開始，其實都 keep 住每年都會有電視劇嘅。咁但係自打從超人前傳嘅完結啦，同埋超人前傳係個男主角死都唔肯著嗰件超人衫啊嘛，甚至乎去到最尾嗰一集佢都唔肯去著一套超人衫，嗰套緊身衫啊。咁變咗就 DC 後期就不如話我哋再開拓一個新嘅電視劇系列，咁所以先至有綠箭俠開始啦。咁但係嗰陣時就因為個版正正就係因為蝙蝠俠嗰堆人嘅版權咧，就俾華納誒唔係諗到俾博士咧去拍呢個國鹹啊，國鹹城。咁變咗咧好多嗰啲設定都唔用得啦。咁如果有見及此係點咧？咁啊劇組就話啊，咁就拍綠箭俠啦。點解要拍綠箭俠咧？因為咧喺漫畫本身咧，其實綠箭俠係一個廉價版嘅蝙蝠俠啦，可以咁講啦。因為最初其實講翻漫畫 Golden Age 嗰個年代啦，即係50年代，其實當時嚟講，因為嗰個創意又唔係話真係太多嘅啫。咁嗰陣時，譬如 DC 開咗蝙蝠俠啦，即係佢由 Detective Comics 嗰陣開咗蝙蝠俠呢個人物，其實之後有啲人物係會類同嘅，特別就係綠箭俠啦。綠箭俠本身佢都係有錢仔，咁佢又係蒙住面去行俠仗義啦，但係同埋咧。其實佢都係平凡人一個嚟嘅啫，佢冇任何嘅任何嘅變種能力啦，佢亦都唔係超人來自外星啦，冇任何嘅特殊能力嘅，純粹好抽咁解嚟啫。咁同埋咧，佢同蝙蝠俠類近嘅地方就係蝙蝠俠有個羅賓啦，咁但係除咗羅賓之外，咁譬如綠箭俠其實佢自己都有一個 sidekick 嘅 speed。Speeder 即係紅色嗰個綠箭俠，咁其實成個套路咧，基本上係同蝙蝠俠一樣嘅。最重要嘅就係當時嚟講咧，有一個奸角咧，綠箭俠嘅奸角其實都係小丑嚟，即係個樣係小丑啦，即係佢當然唔係叫足俠啦，但係個樣都係小丑。咁變咗咧，個當時嘅劇組就攞咗呢啲元素，真係拍一個唔係蝙蝠俠嘅蝙蝠俠啦，所以其實啲鬼佬就一直都係笑緊呢一套嘢叫做綠色蝙蝠俠嘅，即係著綠衫嘅蝙蝠俠咁樣。呢下都幾好笑。咁但係咧，你以為話純粹係一個gimmick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因為劇組嗱，我講啦，拍咗成7季咧，嗰7季裏面好 Q 多取巧嘅嘢嘅，譬如咧，佢第二季開始，因為其實綠箭俠咧，本身綠箭俠呢個人物佢嘅奸角又唔係話真係多，其實本身呢個人物就唔係話真係好出啊好搶嘅人物嚟嘅。你見電影版嘅 Justice League 咧，即係正義聯盟都冇綠箭俠啦，即係理論上係有嘅。咁佢都冇，因為佢唔獨特啊嘛。咁但係咧，喺劇集裏面咧，咁綠箭俠劇集裏面嗰啲奸角咧，其實全部都係來自蝙蝠俠嗰啲人物嚟。 即係你知而家呢個電視劇版 係啦，而家呢個電視劇版裏面出咗好多人物啦，大部分都係來自蝙蝠俠嘅，即係譬如當中包括啲咩咧，有 Rise Argo 啦，即係Nolan Christopher Nolan 版蝙蝠俠第一集嗰個奸角啦 ，Batman Begins 個奸角啦，嗰個忍者大師啦，亦都包括喪鐘啦 ，Deathstroke 啦，咁甚至乎咧，佢個劇裏面咧。有自殺特工隊出現過 嘅，咁奇怪。 其實嚟緊嗰個 Batwoman 其實係咪都係會喺佢呢度裏面咧？定係一個自己獨立嘅劇嚟 我諗佢希望做獨立嘅，咁但係獨立之前點樣去介紹呢個 Batwoman 咧？咁就有啲特別啦。佢就會喺個叫做三劇聯動咧嘅大即係一個 event 裏面咧嚟去介紹呢個人物出嚟嘅。其實咧，因為佢。所有呢啲劇嗰啲人物咧，就佢唔會話無端端爆出嚟嘅。咁頭先講過啦，譬如閃電俠咁樣啦，其實閃電俠第一次出場，佢唔係話獨立自己有個劇先嘅，佢喺綠箭俠嗰度出咗場先。 介紹咗出場先啊嘛， 介紹咗呢個人先啦，佢未變閃電俠，但係喺呢度介紹咗個人先啦。因為其實近三年前開始，由於佢女超人就正式叫做第二季就正式叫做加入咗 CW， 因為女超人本來呢套劇咧唔係 CW， 係另外一間公司 CBS 嘅。 嗯。 咁但係第二季佢哋攞埋個版權翻嚟去做嘅時間咧，咁佢就會搞咗一個叫做四劇連動嘅 crossover。 咩？係每年一次啊！我哋有介紹嘅呢個反應。 係啦。咁今年就得三劇嘅啫，因為。 明日傳奇就唔會話喺個 crossover 裏面出現。 哦，所以我成日以為個明日傳奇已經接咗，原來佢淨係冇加入個 crossover 啫，仲有嘅。 同埋明日傳奇佢播嗰個時間都變咗㗎，因為平時咧你咪一條線咁樣播㗎嘛，即係當每日嘅夜晚七點鐘咁，跟住就四套，係啦，超人劇時間。零零四四明日傳奇個安排都係喺星期一喎，但係個時間轉咗咯，即係六戰俠就重複咗。所以就變咗，我初都以為咦點解得三套嘅咧咁樣？咁同埋咧，因為明日傳奇今季嚟講，其實佢講嘅大部分都會圍繞住啲關於捉妖之類嘅，因為咧John Constantine 咧就加入咗明日傳奇嗰條 team 嗰度。咁今年即係其實你會預計到今季基本上佢都會跟翻靈異啊嗰條線，咁變咗就可能其實唔係太過夾啦。如果你咁講啦，如果你話純粹 遲啲佢哋跳埋過去 Supernatural 嗰度，仲遲啲嚇。 Supernatural 太爛啦，喺度呢度唔使提嘅，其實 呢度爛得。咦唔係喎，但係 Supernatural 先勁喎，大佬做咗好耐啊，大佬。 係咯，冇斷過咁滯好似。 死咯！ 因為嗰套戲主要 selling point 就嗰兩個男主角嘅，我問啲女做咩咁中意睇？我靚仔啊嘛，咁原係咁。 靚佬咯，而家變咗。 咁佢睇開又 OK 啦，即係劉德華咁係咪先？唔緊要嘅， 女老啊。 係啊，啲女嘅唔好理佢啊，即係睇開嗰班真係由學生妹睇到依家變師奶，佢都仲係嗰班客嘅可能。咁佢仲繼續睇咪得咯，唔使理佢啊。 系， 佢有佢班市場嘅。 嗯， 咁當然啦，係。 我都係覺得佢已經甩曬啦啲古仔。 冇嘅，依啲係睇你劇組得唔得㗎啫。你譬如明日傳奇咁樣，其實佢係本身第一季都係悶嘅，第一季都係好婆媽嘅。但係佢第二季開始點解我會話呢明日傳奇會得啲，就係佢識得去玩呢、這個惡搞嘅元素。即係其實佢第二季啦，佢用咗一個叫做。佢話有一啲類似老機之矛嘛，即係插到 朗基路之槍啊！ 朗基路之槍係啦，佢就講咗其實佢第二季成季佢都係用咗一個第三係先係啦，第二季佢用咗第三季先係朗基路，第二季係啦。佢因為佢朗基路之槍其實佢就講到係類似魔界咁樣啦，佢用咗魔界嗰個元素就係話。你邊個攞咗呢支槍？其實你係類似集齊七粒龍珠可以實現願望，但係呢支槍咧唔可以就咁摧毀嘅，你一定要唔知有收集到一把完整嘅槍，你先至可以摧毀到。咁變咗咪成條天就好似魔界嘅故事，去一定要追尋呢支槍。但係期間咧，因為佢係會成個劇個元素就係 time travel 嘛，即係咁佢就會攞咗好多現實上嘅元素，即係譬如咧，佢會喺 Time Travel 70年代去見翻阿佐治魯卡斯，而佐治魯卡斯佢就話點解會拍星戰就係因為多得依幾條友，依幾條友俾到佢嘅概念去開始拍到星戰。 咁個佐治魯卡斯係揾個演員扮嘅啫係嘛？ 因為佢少年版嘅佐治魯卡斯，佢咪揾個演員，但係黐到成面鬚咁樣去扮咯。咁但係佢會幫即係因為佢識得攞呢啲咁嘅 文化嘅元素 同埋次文化嘅元素啦，所以變咗你睇上嚟又冇包袱啦，同埋本身咧《明日傳奇》冇漫畫去背，即係冇漫畫去跟嘅，《明日傳奇》真係佢哋原創嘅一套劇嚟嘅。 嗯。 人物就來自 DC 漫畫啦，咁但係本身就 DC 漫畫冇一本書叫做《明日傳奇》嘅，變咗佢哋可以玩到好癲咯。 佢玩啲演員多啲，嗰次嗰、那個原子俠啊，即係以前做 Superman Return 個超人，何就係話見到阿 Supergirl， 佢話咦點解佢咁似我個 cousin 嘅，咁即係佢玩啲咁嘅，其實係演員笑話嚟噶嘛，呢、這個屬於係，因為佢做個超人啊嘛。 其實有噶，就譬如因為佢裏面有兩個角色啦，即係The Firestorm 同埋呢個Captain Cold 啦，咁呢兩個本身係就係 Prison Break 嗰兩兄弟，咁佢起碼裏面其實玩咗幾次就話佢節育，跟住其中一個又話Prison Break 啊啱啊，我啦咁樣嗰啲， 即係呢啲係啲由啲演員衍生出嚟嘅笑話啦。 係啦係啦，咁啊變咗如果我哋譬如睇開係有跟開嘅，或者起碼知道呢兩條友真係做 Prison Break， 咁 好笑啊， 就會笑咯。咁同樣地。 其實呢黑閃電呢佢裏面亦都玩好多英雄嘅笑話嘅，咁因為黑閃電佢就得意啲，佢就直接同漫畫係有聯繫嘅。 嗯， 即係佢直接因為佢播黑閃電嘅第一季嗰陣啦，咁其實佢都出咗一個五期嘅漫畫啦，其實會交代翻黑閃，因為黑閃電一開波已經講佢收山嘅，其實就漫畫就講翻佢咩事講收山啦，同埋一開波佢俾警察通緝嘅，就話當然佢俾人插裝架禍，咁佢會交代翻。但黑閃電裏面咧，佢會交代到啲英雄漫畫裏面，即係大家會這個套租嘅情況嘅，譬如佢個女啦，佢個女無端發事就即係突然間就爆發到啲變種能力啦，因為佢變種能力佢唔係話即刻天生嘅有嘅，可能佢過咗青春期啊，或者經歷過某啲意外，咁突然間會啟發啟動到啦。咁佢個其中一個女就超級大力啦，咁佢嗰個大力女咧就知道自己啊係我可以用我嘅能力去幫到人喎，咁但係佢話要揀套衫喎，即係我唔可以話就咁出嚟，因為人哋認到個樣。咁佢求其喺衣櫃度揾咗件類似緊身衫啊，好似好型，一樣照住塊鏡度出啲踢佢啊啲動作，點踢下條個爆胎。即係呢啲畫面其實係笑，跟住結果就要走去啊，要去揾衫啊，要去特登去買啲衫係要有彈性啊，可以俾佢喐手喐腳都唔會爆啊咁樣。咁呢啲套租位其實就相對嚟講咧，咁佢係叫做成功咯，但係佢又唔係話刻意去硬笑嘅，其實會比較多少少咯。咁但係其他嗰啲其實 CW 咧就有個特別嘅，就係因為佢哋可能因為劇組嘅工作人員啦，有同性戀嘅人嘅存在啦，所以套劇好政治正確嘅。其實每套劇裏面都有同性戀嘅人物。 嗯。 哦，咁 呢個好。 咁其實佢揾嚟呢個 Bad Woman 呢個角色本身就已經係 less 噶啦。 呢個 即係呢個比較明顯嘅。 個演員係 less， 佢個角色係 less， 咁但係角色係 less 就唔係新鮮事啦。其實五套劇裏面都有 lesbian 嘅，所以有 gay 同埋有 lesbian， 所以就唔係新鮮事。不過當然佢之前就搞咗彈新聞出嚟，就話有班平權者啦，咁佢就話呢個女演員唔夠 less， 咁依下就比較上失。 點樣叫做唔夠 less 咧？咩意思？即係佢男女都得啊？ 即係話嗱，喺佢哋嘅角度，佢哋話太靚女喎，唔夠 less， 咁 less 同佢係靚唔靚冇關係㗎。 係咯。 呢個就係當然，其實所以就係話當時嗰啲平權人士，我唔用嗰個粗口啦，即係其實我想講嗰個粗口嘅，但係唔講啦。其實平權人士有時佢哋都唔係話太過理性啦。 咩？呢班唔 係 平權人士，呢班左膠嚟嘅啫嘛。 其實係左膠， 唔 係 平權人士同左膠係兩樣嘢嚟嘅喎。係啊，唔係同一樣嘢。係左膠嚟㗎嘛？呢班唔係平權，即係平權，我都係講冇問題。唔係呢班邊係平權，因為佢借呢樣嘢嚟講咁左膠啊左膠啊呢班。 咁係左膠，咁係左膠。咁但係孤物論點啦，即係其實。 但係佢哋個左膠成分或者程度冇去到而家 Marvel 嗰邊咁狠，即係你話佢即係有玩機或者咩咁，呢個都未係代表佢係絕對係嘅，即係你因為呢個係一個現代嘅題材嚟㗎嘛。 其實就同 Marvel 都類近㗎啦，即係佢一定係要有有色人種。咁特別係明日傳奇添，明日傳奇其實咩都包含曬嘅，即係基嘅又有，雙性戀嘅又有， 即係但係佢唔係專登用呢樣嘢嚟做個題材咁樣啊嘛，即係佢有啫，有呢個元素啫。 佢咩都要包含到，即係佢咩嘢你都要落。 即 係 佢冇去到 Marvel 而家行得咁盡啦。 冇行得咁盡，同埋冇咁明顯。即係講緊 Marvel 電影啊 ，Marvel 電視劇可以放嘅嘢就嗰幾套就。唔需要深究，因為嗰幾套都爛曬其實。 嗯。 咁即係因為 DC 其實佢就好得意嘅，佢電影唔得啫，但係佢喺電視劇由於劇組嘅關係咧，佢哋可以識得維繫到個維繫到個講故事個語嗰、那個講故事個模式出嚟。咁變咗咧， 佢行分離呢個路線，佢仲即係犀利過 Marvel 嘅電影啦。佢電視分離啲係咯，即係呢個 DC。 其實 其實分離啲，同埋佢係佢真係交代到個故事咯，因為佢Marvel 嗰啲咧 ，Marvel 其實類神盾局我唔講啦，神盾局就神盾局係另類少少啦，只不過 哦 Marvel 你講電視啊，電視好賴嘢，即係講真，你喺電視即係就算今日動畫，其實 Marvel 都係輸俾電視嘅。即係 Marvel 而家成日都喺電影度贏咁啊，好似講到好勁咁啫嘛。因為嗰班人成日有睇電影啫嘛，佢都冇睇其他。 大啊嘛，因為電影嗰度佢其餘冇睇啊嘛。 因為最 大 咧， 就不如去炒樓、地產，做再第啲嘢買大麻仲好 ，OK？ 就唔使拍戲嘅。 因為最大低就係佢電影嗰度同電視劇掛鈎咗，即係叫做掛鈎咗，所以電視劇咧其實佢嗰個空間唔大。 嗯， 即係例如講真，你電影，喂，你樓又有 fan， 即係你有 fan 度，所以搞搞震。你電視劇你唔夠錢拍呢啲咁嘅災難，就算你提依壇嘢，咁你即係當喂，咁你電視劇嗰班友仔都喺紐約嗰度，冇理由哇咁大個災難，你班友仔當時你哋去死咗去邊啊？你哋唔出現嘅，或者你睇都唔睇。咁依樣嘢就係個電視劇出事嘅地方，同埋冇錢就一個大嘅原因嚟嘅。即係 ABC 佢哋拍嗰啲嘢咧，你好明顯見到佢係冇錢拍嘅。因為你 DC 嗰啲咧，就算佢啲CGI 咧好計咯，好似好拉， 其實好 cheap 嘅，係啊係啊，真係啊， 蒙面超人嘅啫，佢哋個模式都係好特攝片， 係啊係真係， 每集都會咁，但係你特攝片有特攝片嘅好處，就係你每集都有一個間角出嚟， 嗯， 你由每集都有間角，你一路打一路打打落去，跟住其實你係跟翻嗰條路線，最後揾最後再打到個終極大佬，成件事背後可能有一個終極大佬去跟嘅。 嗯。 但係你Marvel嗰啲咧就唔係啦，可能間角得一個啫，十三集裏面都係得一個間角嘅啫，慢慢拖上嚟去拍。咁變咗中間嗰啲期間咧，就口水多過茶啦，即係多數係等大家幾條友喺度傾偈吹水。你吹水你都係吹一集出嚟。 你而家Marvel如果計電視做得即係叫做Marvel漫畫，唔係講緊Marvel電影，唔係嗰個公司，即係以Marvel漫畫人物嚟而家做得最好都係 Gifted 啫嘛。 嗯。 Legend 都 OK， 但係 Legend 同埋 Keith 咧都 Legend 好似啲人唔係好受喎、啊，即係你講你 Legend 係咪？你講即係嗰、那個。X 教授个仔即系好多人格嗰度啊嘛， 都拍咗第二季。 系啊，但系其实啲人唔系太中意嘅。 因为其实佢哋唔明嗰个故事啫，因为 Legion 个故事的而且确一定要拍成咁，即系冇可能去拍到话跟翻。 咁但系冇办法啦，咁唔中意啊，做咩？咁你 Gifted 就相对系做得比较好啲嗰套咯，即系咁多啫。如果你讲 Marvel 即系嗰边嘅。即係巴虎漫畫嗰邊出嚟嘅。 哦，咁都唔得，唔關事，唔止嘅咁又。除咗呢兩套就係因為霍士嘅關係啦。咁另外咧， 我當然 係 啦。 Marvel 廢嗰啲都係 Netflix 嗰啲嘢啫。因為 Marvel 其實佢哋自己迪士尼自己仲有一個自己嘅平台嘅，叫 Hulu 嘅。咁 Hulu 佢哋推嗰兩套其實個風評都唔錯嘅，即係包括呢、這個Runs Away 啦。Runs Away 就係嗰班 麻麻地喎，啲人反應，即係啲壞人嗰班細路，即係壞人嘅仔女嗰套嘛。 係唔差嘅，都唔差 咩？ 唔差嘅，其實你我唔知你睇邊聽邊度聽邊度啲 critics 啦，但係唔差嘅呢套，因為佢呢套其實佢個跟翻原著嗰個足嗰個。感覺都是跟足的，而且無論是造型方面或者故事方面，其實都是你看得出是有心，即是 那 種 但不代表一般電視觀眾喜歡看，因為那種普通電視觀眾不接受嘛，覺得悶嘛。 其實 香港就還未有渠道看，好老實 我不是說香港，我當然是說北美啦。 我北美不差，北美那個 不差嗎？ 北美那個 critics 看回、哦、你看回個 critics 先啦，你那個裏面無論是 Rotten Tomatoes 啊，或者是 冇用 嘅個 IGN 啦、啊， 嗰啲係嗰啲所謂專業評論啫嘛，我嗰係一般觀眾嘅，麻麻地喎。 一般觀眾都 OK 喎，你係咪睇清楚㗎？你有冇睇清楚嗰、那個那個風評㗎、啊？ 哦，唔係我識嗰啲人嘅，係咯。 我唔理 解。即佢自己唔中意啦，或者你當係咯。 OK。 佢自己未必中意咯，或者佢自己未必睇開，即係未必跟開呢類咁嘅劇。不可能燃氣功率可能佢哋會中意嘅， 唔係鬼佬嚟嘅，有啲鬼佬嚟。 O K， 個鬼佬嚟。 係做漫畫鋪嘅。 唔係咁唔奇啊，咩咁出奇？唔中意睇，唔中意睇，唔會一百個人百個人中意睇噶嘛。 嗯。 哦，咁啊，依啲睇，你睇下依啲。 係啊，即係我收翻嘅風就唔係太過啊中意啦，佢哋。咁再邊個？ 睇大數，睇大數據啦，睇大數據啦。因為你如果你話完全跟開漫畫嗰啲，佢哋當然有一個 bias 喺度啦，即係佢哋會有個偏見嘅。咁你始終你如果你話完全跟開漫畫嘅，咁你始終你個角色點做都唔會話完全 100% 似人。咁呢樣嘢你要睇下。 佢唔係話似唔似，即係覺得唔係咁好睇啫，拍得係咯，純粹。係。咁仲有邊套咧？ 有感覺嘅，嗯 ，OK。 咩？ 仲有邊套咧 ？Hulu 仲有邊套咧？ Hulu 呢套同埋有Cloak and Dagger 啦 ，Cloak and 嗱 Cloak and Dagger 我未睇曬，我未睇曬，所以呢個唔評論住啦。但係個反應其實係比起離家兒童就更加高嘅咁樣。咁但係 Marvel 始終都係走唔甩嗰個，即係大牌嗰啲主角咧，全部擺曬喺電影嗰度，即係你電視劇咧只能夠攞啲二三線嗰啲。你 DC 嗰度就好處少少，就係佢同電影係劃開，即係分開分割咗啊嘛。咁變咗你就算你電影 即係重複角色都唔怕啦，即係閃電俠已經係重複嗰個角色啦。其實係電視版嗰個更加受歡迎噶嘛，啲人成問點解佢唔將電視嗰個直情擺翻起正義聯盟噶嘛，啲人都問嘅。 其實好多人都問嘅，咁但係當然有佢嘅原因啦，因為其實電視劇都好燒個演員時間嘅，因為電視劇咧，尤其是 DC 嗰啲咧，佢唔會話一開始拍曬咁多集，佢其實係邊拍邊播，即係可能套電視劇而家播緊啦，其實個做法好無面超人嘅，即係你好得蝕片嘅，佢可能播緊而家先播緊第二集，但係佢哋先可能先至著手拍緊第五集，即係其實佢哋個進度好趕，所以通常一拍咧，佢會耗用嗰個演員耗用咗差唔多成七個月嘅時間，咁變咗其實佢哋唔會有時間去拍到電影咯。因為其一啦，其二就係佢電影，因為佢亦都無謂話同個電視劇掛鈎咗。因為如果掛鈎咗咧，咁你電視劇推進到嗰啲劇情咧，喺電影嘅交代， 佢主要係唔想掛鈎啦，應該係。你話冇檔期啊嘛，應該都係睇情況啦。佢唔想掛鈎呢個都係個真理。 唔想掛鈎就係唔想掛鈎，當然係啦。咁但係唔想掛鈎咧，佢哋。自己個做法咧，有啲情況又做到頗為核突嘅，即係例如咧，因為有啲角色喺電影嗰度出現咗咧，佢無端端係電視劇，佢就要嗌停，要腰斬嘅。咁包括邊啲咧？包括自殺特工隊就係啦，因為自殺特工隊其實咧，佢裏邊交代到佢啱啱提起依一班人啫嘛。 嗯。 跟住無厘頭，佢電視劇要整死曬依一班人。 咁呢班人喺電視有冇出過場咧？ 有出過場。 有出過嘅。 大部分出過曬，咁當然你話。 即當然唔係嗰啲人演翻啦，純粹個角色出過場啫。咁佢竟然一抽走曬，咁啊奇怪啲喎。 因為佢其實咧，其實佢話如果話有啲角色啦，有啲角色因為閃電俠咁紅咧，佢就冇辦法。你都電視劇都做咗咁多季，佢就冇辦法話啊，因為有電影版，我就要你停咗呢個電視劇。咁呢個係唔可能的。 劇組又唔會停啦，係咯。 但又係啦，但係裏面有好多嘅角色，例如譬如頭先我講自殺特工隊啦 ，Harley Quinn 其實直情係俾佢話禁止出現添嘅。Harley Quinn 其實佢係有呢個角色㗎，但係佢就淨係 show 咗個背面咯。因為佢哋成班人係俾人困喺監獄嗰度㗎嘛，即係佢哋係有任務先去拱佢哋出嚟㗎嘛。Harley Quinn 就淨係 show 咗個背面同埋背影，就唔准佢出樣。咁其他人咧就直情係一出咗一集就話。聲稱全部炸鬼死曬啦，咁因為佢後期可能因為佢哋都夾口供，就電視劇個劇組就唔係，其實只不過喺個電視劇，我當係幫套電影宣傳啦，即係推一推依班人出嚟，話等觀眾知道有依一批人嘅存在啦， 即 大家知道咩事入場， 即係唔係諗住長袖嘅呢堆人。 聲稱係咁講啦，但其實佢哋本身喺綠箭俠裏邊，其實佢就。鋪排是綠箭俠第三季就出呢一班人，即係其實佢喺第二季出，諗住第三季就個主線就係講自殺特工隊，但係奈何就因為電影版要出咗啦，咁第三季就完全係變咗第二樣嘢，所以綠箭俠嘅第三季係好爛嘅，因為咧係臨時臨急要改個間角出嚟。咁但係咧，因為綠箭俠嘅第二季嘅大佬啦，就係 Slade Wilson 都係喪鐘啦。即係死屎抄嗰個角色啦，即係 DC 裏面嗰個 上中 Deathstroke 啦。咁 Deathstroke 因為喺綠箭俠上一季其實佢開咗個頭俾佢，因為佢會講話 Deathstroke 同埋佢個仔有少少恩怨，佢諗住係攞呢個角色嚟去煲大嘅，因為咧頭嗰幾集都有佢出場啊嘛，突然間有一集冇之後就冇咗呢個角色冇再出現，點解呢？因為呢個 B 睇下先 ，BVDV 正義聯盟臨尾結尾嗰度就出咗喪鐘出嚟。電影版跟住就因為電影版出咗呢個角色，佢又要電視劇要去腰斬咗呢個角色，從此唔俾佢再出。 咦？但係電影係唔會拍落去噶啦喎，講咗正義聯盟。 係啊，所以其實彈嘢就好鬼 搞笑喎。 即係電視劇就為咗你電影，OK， 我就無厘頭抽咗呢個角色。所以其實上一季嘅綠箭俠咧，其實後半段同前半段又無端端係會有啲壓迫咯，即係無端端那個間隔又好似俾人抽起咗。咁但係即係佢變咗中段又要再安排另外一個間隔再出現咁樣啦。咁、但係變咗就 OK， 咁我哋都谷住到氣㗎啦，即係其實個角色係受落嘅，同埋喺電視劇裏面嗰個 Deathstroke 其實佢做得嗰個感覺都似原本個 Deathstroke 嘅，甚至乎佢其實佢套衫比起電影版嗰個係更加實際添啊！佢電視劇版嗰套衫其實就真真正正係一套戰術衫嚟，即係軍人嘅戰術衫，比較類似真係似翻 Deathstroke 嗰個，而電影版嗰套盔甲嚟㗎嘛，嗰套其實你著嗰上去，你行唔行得喐係一個問題嚟嘅。咁但係由於電影版咁樣攞咗角色啦，咁電視劇又要去斬人，咁變咗其實佢哋 DC 都有一個問題喺度嘅，就係佢哋未必傾得掂數。 嗯。 哦，咁佢唔理㗎啦，其實個 show 可以繼續咁咪得啦，佢都係咁嘅啫，電視就係佢哋以開嘅季數越多喺度鬥緊㗎嘛，即係佢而家鬥長嘅啫啲劇喺度。 其實都係嘅，其實咁，但係當然睇下佢哋。 其實我自己唔係太有興趣嘅，講真的。間唔中睇下啦。 睇咁當然啦，係其實呢啲劇美劇咧，有好重要嘅元素啦，即係你話老土都係咁講啦。其實佢個元素就係家庭啊嘛。其實每套劇都係嘅，即係我講緊嘅家庭唔係話真係一家人啊咁樣，而係佢哋會安排到好多角色係會。以一個家咁樣，即係譬如一 team 人，呢一 team 人，譬如閃電俠先算啦，閃電俠嗰一 team 人，佢一定要留翻有幾個角色係似老豆嘅，佢唔需要話係好似行出去同啲怪同啲環去打，但起碼佢係一個智者啦，俾到 advice 個男主角咁樣，同埋男主角佢本身亦都有啲 support 嘅同伴就雷同。阿哥啊、阿妹啊、細佬啊咁樣，其實就做到呢、這個佢美劇就做用咗呢個感覺嚟去做。 其實你講嗰樣嘢最早係阿 Buffy 你開始噶嘛？咁其實嗰時阿 Smallfield 最早都係 cop 呢樣嘢嘅啫，由 Buffy。其實係呢個超人版嘅 Buffy 嚟噶嘛，最初 Smallfield 係。 其實甚至乎你講緊，譬如你話頭先 Supernatural 咁樣啦，其實都係。 啊，都係呢啲。 所以因為佢美劇就係用咗呢個元素，變咗呢，如果你話 Supernatural 佢就根本佢真係 family 嚟添啦，佢本身 係啦係啦，所以變咗佢美劇就用一個元素，就係令到你追看嘅人其實有陣時可能好難嘅，但係佢令到你追看嘅人就覺得啊唔係啊，都係一家人嚟㗎啦，都係咁睇開咪。 因為 Buffy 呢個 formula 呢，當時係可以同 X-File 抗衡嘅，其實佢嗰時係受歡迎程度嗱，呢一套係啊 Vampire Slayer 啊嘛。這套東西呢套嘢咧，最初其實係一個冇乜人睇嘅電影嚟嘅，係初出戲嘅，咁好耐啊，仲有套戲嘅都，咁跟住唔知點隔咗都好多年下咧，就唔知點解有人有興趣咧攞嚟拍電視劇，咁啊當然係揾咗啲幾好嘅，即係嗰時揾翻嚟啲嘅嗰啲演員陣係幾 sell 到啦，即係又做女主角啦，咁佢當然再加埋頭先你講嗰條 formula 咧，咁就令到成套劇好生動。咁啊，同埋佢有校園啦，但係最初嗰幾季係校園先啦，最少啦。後屘嗰年就要大個嘅演出嚟做嘢，咁甚至做翻 Miss 翻佢啦，最尾嗰季。咁其實佢呢個 formula 係證實咗係好 work 嘅。咁當時咧係可以同 X-File 咧，即係 X-File 好多集好多季咧知道。咁但係唯一可以同 X-File 即係有得困嘅，其實就係呢個 Buffy。即係如果計嗰個季度嘅 長短啊。咁同埋佢就衍生咗咧， 你無論 衍生咗呢一個咧 ，Vampire Slayer 咧就同吸血鬼嘅愛情關係啦。呢個呢一樣嘢咧，就係香港手熟面啦，係嘛？我和姜秀玉其實係抄佢。 衍生埋 Angel 添啦，因為 Angel 咪就係佢裏面嗰個吸血僵尸咯，咪就係阿 Buddy 條仔。 佢咪衍佢衍生埋阿 Angel 自己都有自己一套。 係啊，有套劇嘛。 其實佢個有㗎，有㗎，獨立自己。 但係嗰套劇就冇咁受歡迎嘅，佢係走偵探路線。因為如果你講 Buddy， 我係睇曬嘅嗰時。即係如果你要研究嘅美劇咧，呢一套其實必定係走唔甩。但係呢一套好奇怪咧，香港人冇做過，亦都咧。其實你同香港人講咧，佢哋聽都未聽過呢套《Buffy the Vampire Slayer》嘅，咁佢哋就直接睇咗嗰套老抄版，就係呢個《我和殭屍有約會》。 其實冇某程度就係咧，其實喺香港係《我和殭屍有約會》除咗抄《Buffy》之外，佢仲 個主線係 抄另外一套。 佢唔係，佢抄咗幾百樣嘢，不過佢主線係呢套嘢嚟。 啊，同埋《Forever Night》咧，咁其實當時。我和殭屍，不過佢嗰陣時香港人其實有一路以嚟都係呢一種模式㗎，即係你哋唔睇外國嗰啲嘢，咁香港有陣時有啲老番嘢咧，你以為嗰啲嘢哇幾掂喎 ，OK 得喎，咁其實放眼你睇翻出邊嗰啲嘢，其實你又發覺香港嗰啲 so called 老番其實唔係好得嘅，漫畫都係漫畫，其實香港點解話八十年代啲漫畫哇咁風行啊咁盛行啊，因為其實佢哋都係抄緊外國。抄 緊 日本嘅。 咁你不時衍生埋後來嗰一紮，即係講嗰啲吸血鬼啊，即係嗰紮啦，嗰紮仲好多套啫嘛，後尾。咁其實成個源頭最初咪由不時嚟嘅。 佢呢個 formula 就由不 時。即係我意思個 formula， 即係唔係一定講鬼。而家你拍呢個超級英雄咧，其實佢都係揼翻落嗰樣嘢度嘅啫嘛。 其實 最初嘅 Morpheus 頭嗰幾季係直情係不時嚟嘅。係啊。係 直情係啊，所以。 直情嘅不時。 所以。所以變咗， 一不時咧，佢話就話 Vampire Slayer 啫，但係實質個學校咧有機械人啦，有外星人啦，乜嘢都有嘅。即係其實佢所有怪嘢㗎，但係佢話就係咁講開個題話，打佢鬼唔係。 佢要做一套電視劇嘅話， 係啊係啊，所以咪就係佢好睇嘅地方，你以為佢好單一㗎嘛？嗱，佢後屘抄佢咧就單一啦，嗰啲就真係話講吸血鬼就吸血鬼，狼就狼嘅。佢咧就冇啲咁嘅事嘅，佢就係話佢係即係好似獵魔者咁嘅啫。其實即係佢話就話同吸血鬼係即係你當係最大仇口啫，但係其實佢乜都打嘅，即係咁。 同埋其實打唔係佢嘅主線啊，其實主線都係佢同佢個所謂叫閨蜜啊，佢個 friend 咧，好多時佢哋啲姊妹 talk 嗰啲咧，其實每集都有。其實每集都有，其實基本上佢哋係用呢啲。 誒，嗰個咪陽光魚咯，嗰個就係係嘛，即係等於。係 啊，係啦，其實佢打佢只不過佔咗大部，但我諗佔咗大概一半到啦，或者三分一到咯。其實大部分都係同緊佢嗰個。 係啊，所以其實無線咧抄套姜出嚟咧，佢都唔知道其實嗰條即係條線啊，即係嗰條真正收得嗰個元素喺邊度啊，佢都唔知道原來係不時。是其實你要抄就抄不時，不要抄直抄我和殭屍不 work 的， 所以就出事了。其實正正就是為什麼 DC 的電影是搞不定，就是 DC 的電影不知道這個元素，就是 DC 的電影其實講到尾本身因為它沒有了這個元素，沒有了這個贏的那個 formula， 變了它 DC 的電影就搞到這麼撈教，可以這麼講。其實 DC 電影盲目去抄 Marvel 嘛，就因為 佢諗住用最 即係有抄錯曬啊嘛，啊啲好嘢又唔識抄嘛， 最短嘅時間去抄贏 Marvel 得啦。 咁嚟緊 Shazam 就會好少少啦，因為 Shazam 其實用翻真係 而家電視劇嗰啲 係用翻電視劇，同埋本身 Shazam 佢個故事係簡單啲嘅，冇其實你超人嗰啲連載咗大佬連咗成千期，你就算要拍。你都唔知道無從入手，你都唔知道由邊一笪地方去拍號。蝙蝠俠都係嘅，蝙蝠俠都已經八百期啦。其實，咁你呢啲又係唔知道去用邊笪地方可以去攝到入去，先至叫做做到一個好嘅故事。你 Shazam 其實本身佢係佢而家用緊嗰個故事啦，嚟緊套電影其實係五期完嘅故事嚟嘅，短篇嚟嘅。所以其實佢跟翻嚟去跟翻本漫畫個 storyboard 去拍咧，其實就 OK 嘅。 嗯。 咁樣睇下，咁呢個其實都係比較輕鬆呢個路線啦，即係如果你睇而家個畫頭嘅實質，但係裏面可能佢輕鬆完，跟住後屘又有黑暗㗎，即係暫時未見到啫。 佢暫時未見到啦，同埋裏面有個間隔係應該要出場，但係就唔會出到啦，即係The Rock 啊嘛，The Rock 做呢個角色咁。 唔知點解冇喺呢度出，好奇怪佢。 傾唔掂做啦，要留翻日後再大煲啦，可能。 佢成日傳 為我哋問題， 直接拍套戲咩揾佢？ 誒，聽住先。 聽住先啦，呢啲料我覺得信唔過嘅呢啲㗎。 嗯。 係啦。 好。 咁其實嚟緊呢季嘅 CW， 咁佢嗰個 crossover 都期待嘅，因為。 我哋主要都係冇 crossover 嘅每一年。 就算你唔係話追曬咁多套劇，咁其實 crossover 嗰幾集其實你點都要跟落去㗎啦。咁都 OK 嘅，可以嘅，起碼好睇過電影先。 咁我補啲咁多啦，閃電俠叫做今季一開場就補翻講翻就係到底有個乜嘢新嘅識超越時空嘅人翻嚟咧，咁就係佢個女啊，咁啊主要講呢樣嘢嘅啫。突然間個女啊又未來翻嚟，哇！我你哋個女啊咁嚟咁啦。 當然啦，但如果我哋作為觀眾咧睇落咧，我就覺得，但係你個女同你個 friend 一個餅印喎，即係係咪戴咗頂帽我哋知啊？呢個我哋得考究， 唔重要。佢叫佢唔好話啲未來，因為佢費事影響啲時空噶嘛。佢同佢講嘅， 係咪？即係呢啲我哋唔關故事主線事，我都覺得純粹係選角嘅問題啫。呢個係。 咁啊，同埋我個感覺咧，都係其實呢啲即係呢種劇啊，對我嚟講，其實香港八四幫佢加超人元素嚟嘅啫，即係其實都係一班人喺度，佢即係好閒話家常嘅，平時佢哋主要啲對白咧， 其實都係愛回家嘅， 係其實係即係愛回家翻到原來個個都係超人咁啫嘛，其實係咯。 只不過你唔係翻正常工，你係翻緊。 唔係啊，我回家你講翻真係我回家馬壯，其實係呢個禮服黑棉盒啊嘛。 呢啲我唔知啦，冇睇 TVB 劇好耐。 系咯，个咩话？另外佢条女叫咩话？即系嗰系西冷门嚟噶嘛？其实 唔需要嘥时间睇，唔需要嘥时间睇呢啲啊，有时间睇其他睇快快嗰啲嘢啦。 我唔系喎，嗰度好好睇噶，早期嘅故事好好睇嘅。 Okay， 咁要揾翻嚟睇咯， 不過你未解散佢間原公司之前嘅都係做得好好，即係其實佢成可以講係即係而家嘅即係佢嘅啲叫做佢呢叫咩話？佢叫佢做咩？處境喜劇啊嘛，係 嘛？ 即係佢係開創咗新嘅處境喜劇嘅一個路線嘅呢套嘢，啊，同埋裏邊講嘅劇情咧。佢係言之有物嘅，即係佢會將一啲即係你日常生活咧有機會遇到嘅一啲情況咧，佢會做一次，即係佢唔係純搞笑嘅，佢係有嘢，即係有嘢表達嘅，好唔同嘅同以往嘅，所以點解會成功嘅咁解？咁啊，同而家做嘅開心速遞有啲唔同嘅，而家嗰啲就比較係 focus 喺啲人啲愛情線啫嘛，啲人啊， 而家 sell 角色嘅新嗰啲就 sell 角色啊嘛，咁嗰時我回家咧，我覺得佢講處事咧一樣嘢好重。即係對於如果有咁嘅事，你會點處理啊？咁佢係講到從，雖然佢係用少少好似輕鬆咁嘅角度，但係其實入面嘅嘢係你 d e p 有陣苦澀味，所以其實好特別，真係好特別。即係喺主喜劇咧，好少有。 冇貨啊嘛！即係如果你依類咁嘅嘢，其實你睇下你好睇下個劇組搞唔搞？因為你長期咁搞落去，可能冇貨咁咪結果咪要做。 唔係佢冇貨，係上面嗌要轉橋啫嘛。 咁啊，仲衰。 當然啦， 唔知佢點解，明明其實做得好地地嘅，係啊。咁佢無端端要將佢轉得做， 等 TVB 嗰啲觀眾去睇啦。呢啲我哋冇需要考慮。 即係佢由一個單元， 我哋 都係 集中翻喺 Sci-Fi 嗰度啦。 啊，都唔係嘅，我哋而家係有講呢啲劇嘅。咁其實我回家我嗰時都重點介紹。 OK。 哦。 係。唔係咁，你要學寫古仔啊？咁呢啲要做榜，即係其實佢做得好嘅一個榜樣嚟㗎嘛。咁你呢啲古仔頭先咪就係講緊，其實就係你加翻超級英雄元素落去，就係而家嘅 CW 劇啊嘛，冇甩到啊，我冇甩到啊。 其實 CW 劇其實咪就係愛回家加翻超人元素啫嘛。 咪就咁。 其實 呢台成功方苗之一嚟嘅。 去到十二月，我哋期待下呢三集嘅聯動會唔會做到一個新嘅效果出嚟啦？係啦，因為個造型都出咗噶啦，個造型係跟足漫畫嘅，所以 OK。 我啊睇下個 Batwoman 嗰啲出咗嚟點啦。咁啲人暫時就彈緊咧，即係主要話矮嗰啲咁。呢啲冇乜意思嘅啫，即係彈矮咁。 呢啲好笑 嘅，我覺得 OK 嘅， 我覺得 OK。 咁咪由佢彈咯，呢啲係咪？係 咯，咁你電視版嚟嘅始終係咯。 好，咁差唔多啦。 好，咁睇下 CW， 我哋可能睇落去就會，你話陸續會有新嘅其他嘅第一集係咪？即係新一季嘅第一集係咪？ 新會有新一季嘅第一集。係 啦，咁睇到我哋再講好唔好？ 睇啦。 OK。 OK， 唔該曬。 好，唔該曬。 好，咁仲有咩？有冇啲畫頭啊，或者其他嘢睇到啊？快啲講埋啦，收工啦。咁有到咩 Kingdom 啦，係咪？咩天下？咩鬼嘢？王者天下啊嘛。 係之前都講過嘅動畫，係啦。 講過提過動畫啦，咁而家就拍呢個真人版咁啊，咁啊竟然咧揾嚟嗰啲搞笑戲嘅主角成套翻落嚟喎。啊，最得人驚係啊，咁啊邊個咧就係齊木南雄即災難成個班底啊，連埋啊肥環啊。小潘係哇，咁就變搞笑嘅，唔係喎，今次喺度好認真嘅一套嘢嚟嘅，因為本來嘅漫畫都係認真嘅，就講戰國時代啊，即係到底阿秦始皇到底係點樣起家嘅故事，咁啊今次咧真係走咗去中國度拍嘅，咁亦都咧冇用啲咩特技嘅，即係真係打仗，真係打嘅，咁樣拍法嘅，咁啊實拍嘅，冇實拍實打嘅，咁女角就暫時啊見到阿肥環啦嚇，咁我睇佢畫頭啊，因為佢啲字寫到好大隻，咁我爭啲睇錯嗰係豬字啦嚇，唔知係肥環嘅原因嚟嘅啦嚇，佢叫咩河鳥咩話？雕係啦嚇，咁我睇唔到佢右手邊嗰個咩嚟嘅，睇落好似個豬字咁嘅，豬雕係咁啊，另外就好似有啊邊個啊嘛，長澤正美定邊個嚟啊？另外一個啊。咁就話就好似都係啲蠻族定咩嚟㗎，即係總之好好抽嘅。咁另外都見到有啊邊個㗎喎，呢個超人折墮啊裏面有姑姑㗎喎。咁講佢喺度耍曬劍咁，多人啲衫真係奇怪少少，因為要跟返漫畫。咁你知日本漫畫，但係畫中國始終著得怪啲嚟喎。咁啊，但系都唔係太影響嘅，你睇嗰陣都覺得好似好認真咁啊套戲啊。 係啊，仲有邊個咧？人醫嘅男主角大澤農夫啦，都有演出係啦。 好多人嘅，好多人嘅。咁但係主角係邊個先？咁都話明齊木南雄啦，咁邊個做嘅咧？ 阿邊個做？奇人。 啊，仲有咧？ 吉 流。秦始皇係邊個咧？即係邊個咧？即係邊個嚟咧？ 流星啊嘛，係咪？ 流星 啊！即係科石入邊嘅流星啊，就做呢個刑證啊，咁但係裏邊佢又唔係叫刑證嘅，因為咧佢係用咗佢啊男主角個 friend 個身份，因為其實個 friend 本來應該就係以為係咪做嗰啲替身啊，即係做佢哋嗰啲即係啲皇族嗰啲替身啊。即係如果殺咁啊，可能咪殺咗佢咯。咁嗰啲咧，你知啊，秦始皇幾中意揾替身嘅咧。咁但係佢嗰時未係秦始皇嚟嘅，已經係咁嘅。咁佢就嗰個 friend 死咗咧，跟住嗰個主角就。初初以為呢一個刑證係佢個 friend 啊，咁其實就唔係，其實呢個就真正嘅刑證嚟嘅，咁講個咁嘅故仔，咁啊講係點樣一路打上去咁嘅故仔，咁其實都幾好睇嘅，真係幾好睇嘅，你可以睇翻個動畫先啦，畫得好靚，咁但係香港人就未必有興趣啊呢啲，係啦，咁你香港人對戰國時代都未必太有興趣啊，三國有興趣啫， 係 夠誇喎，有 咁但係咩啊？ 系啊，因为三国够夸，系咪贪为啲人？ 咁呢度就其实似嗰啲实战嘅古代战争咯。咁其实有啲似而家个原构乜鬼咩战啊？佢合战机噶嘛？ 系 即系嗰类嚟嘅，系即系可以，所以佢讲你都好打嘅，但系嗰啲好打唔系去到唔可能嗰啲咯，系亦都唔会有咩奇怪招啊、出波啊，冇呢啲嘢嘅，即系佢真系实打嘅，讲冇即系。武藝嘅嘢嘅咁我唔知而家啲人仲唔中意睇呢啲咧，咁但其實你話似嗰啲火鳳嗰啲都得嘅，似嗰類咁。 哦，係。 其實應該係 O K 嘅，咁但係呢套我又唔係好覺得香港人好有興趣喎，喺呢度即係天下唔知點解。 吓、啊，个导演就好似啲水准就冇乜保证，保证好，保证差都冇乜保证，就系佢死神 beat 个导演啦，就系、 是啊。即系其实系濑嘢噶，平时系多噶。 有濑嘢有好嘢，图书馆战争咪好咯。 咁、啊、但系咧，而家呢个玩一个实战嘅嘢咧，佢反而或者拍得好睇噶。 嗯， 唔出奇。 佢就拍咗啲夸张嗰啲，佢可能佢唔系好掌握到啊。 嗯。 即系又系啦，我哋讲啦，呢、這个日。本漫動漫嗰篇真人咧，即係通常正經嗰啲係賴嘢，因為正經咁佢始終有啲奇幻咁呢套佢就唔係奇幻啊，咁所以反而咧又可能又 OK 喎。咁其實呢個只不過佢個 media 係動漫啫，就佢實質講個故事係一個歷史改編故事嚟㗎嘛。 係啊。 咁呢啲又叫做真實世界觀呢啲咧，咁可能又 OK 嘅。係。 係。 即係我哋講嘅話真實世界觀或者接近真實世界觀嘅動漫就 OK 啊嘛。嗰啲就正經拍好啊嘛。即係嗰啲奇幻嗰啲就雖然唔得啫，係啦，咁一係唔係就係要係搞笑翻先得啊嘛，係咯，咁而家就再開創咗就叫日常翻啦，咁但係就唔係過咗愁啦，因為佢日常到淨係喺間屋度發生嗰啲，即係而家到大家講緊嗰套聖歌咧，咁佢咁搞法就可能未必太好啦。好，咁啊好，咁呢個講下嘅啫，咁仲有冇其他？ 咁啊有啲片同埋有啲圖片出咗嚟，即係拍緊。蜘蛛俠嗰個第二集嗰度咧，即係見到有新嘅戰衣同阿 M 即係鉗住佢咁啊，又即係拍緊個畫面咁飛落嚟嗰個畫面啦，即係我天龍吊威亞咁啊！ 哦， 係啊，咁啊，蜘蛛俠 M 四係咪翻上一集嗰個 M 四啊？ 係啊，上一集嗰個 M 四。 嗯， 哦， 咁啊，見到蜘蛛俠新嗰套衫就今次係深藍色到好似接近黑色咁樣，跟住加紅色啊！ 唔係上一次嗰套直情係黑色嗰套，好似特種部隊裝咧。 哦，唔係嗰套，係個款係正常蜘蛛俠衫，但係啲藍色位變咗做即係深藍到好似黑咁嘅。咁同埋個前臂同埋個手套嗰個位個設計有少少，佢哋話似白周瑜博士上咗蜘蛛俠身嗰段時間嗰套衫嗰個手袖設計。咁同埋個背脊個 logo 點都似翻蜘蛛俠啦，係咪？即唔係好似無限之戰入面咁啦？ 我唔係，咁普通質地嘅衫唔係金屬嘅，今次唔係 Iron Man 嚟嘅，今次 即皮套嚟嘅。OK， 好，咁啊背脊個 logo 入邊咁樣？ 個 logo 又上次都似只蜘蛛啊，咁今次又變翻好似心口嗰只咁嘅款嘅，反而變翻。 乜點啊？即係六角形砌出嚟咁嗰個。 哈，跟住啲一條條咁啲腳咁樣啊，變咗係。 哦，即係佢連個背脊都變埋咁，今次。O K。 係啊，背脊都變埋咁嘅。 哦。以前蜘蛛俠好得意噶嘛，即係正常畫出嗰張又背脊個 logo 唔似蜘蛛，好似曱甴咁噶嘛。 係。 哦，係圓咕碌咁樣有幾隻腳突出嚟噶嘛。 隻腳好短噶，你睇你副假貨唔似蜘蛛嘅係咯。 係啊。 哦，即係而家變翻係好似佢心口個咁，好多長腳嘅。 係啦。 就係咁啦， 咁啊都 係 有畫面咁嘅嚇。咁另外仲有個消息咧，就係、是Iron Fist 咧係冇第三季啊，講咗。 哦， 係啊 ，Netflix 嗰套電視版，即係嗰套 TV 版。 唔係有先至出奇咩？ 嚇、啊，咁唔知啲人以為有噶嘛？ 係咩？即係都唔得啦，同嗰係有第二季都已經出奇啦。 咁已經講話唔會有第三季，但係 Iron Fist 佢入面嗰啲角色咧係唔會冇咗嘅話，即係會喺佢第二啲劇度出嘅，應該會繼續。 鐵拳俠啊， 係啦， 即係隻手就要係揼地下嘅喎， 嚇唔打人我哋揼地嘅就係識嚇蒙，唔識蒙面啊，周街講我自己係 Iron Fist 啦嚇，都 系咁啦。Good news 啊，唔好怕，唔該。 系 good news 啊。 好，仲有冇？ 冇啊，我暫時有呢兩個消息啊。你有冇啊？ 咁有冇再睇到啲咩畫頭啊？或者其他嘢？大家有冇睇到？ 嗱，畫頭我未見到，但係有一個咧，見到啦，就係、是幾年前啊，甄子丹同黃寶強有套戲叫《冰封俠》嘅，係咪？ 我呢套唔係好耐啫，近代啦，近年。 一次過佢一次過拍兩集嘅，咁又 拍咗㗎，第二 其實拍咗，係啊，拍咗㗎。 哦，咁 終於有影期啦，喺內地。 係咪劍先？ 就嗱好近嘅啫，就好快见效，就係、是、11月9号。 哦，即係如果唔係咪留囉，係咪睇下手表果係咪有做啦。 係囉，我见到各大网站都见到呢个名喺度，係啦。 咁但 係 咪嗰时好差嘅呢，所以会拖咁耐都冇做 呢？係都几差下嘅，收益零个票房，係啦。同埋票房差唔紧要，仲叫个口碑都差。 而且乜嘢呢首先讲。 咪亿零唔算。 咪首先你讲咩呢，想讲乜嘢，我喺问得你提醒你话而且乜嘢。 不過搖車口碑差啫，我話。 哦，都係呢樣啫，係嘛？ 嚇，係咯，咁樣佢依家改咗十一月九號啦。啊，係，同埋佢同另外一套本來安排國慶檔期上嘅，但係結果又係抽起咗嘅《三國殺幻》啊，都係同一日上啦。 即係鄭伊健嗰套。 真係做。 鄭伊健係啊，嗰套啊。 係。都會喺十一月九，好嘅，睇 唔。係啦，冇錯，喺內地上演，但係香港未有影期嘅呢兩套戲都。 係。 系啦， 喂，都挨近呢啲强档嘅时候，想即系，不过就内地啫，系咯。 内地系啦，咁就嗰个礼拜又冇乜强片嘅，咁就系啦，打都系打毒魔嘅第二个礼拜咯。 嗯， 毒魔喺内地见到影期啊嘛，十一月二号啊嘛。 咦，咁都濑嘢噶啦喎，咁嗰套肯定都一定票房啦，香港都唔错啦。 系，可能第二个礼拜都唔弱噶，系啦。 系咯，咁呢两套去陪葬咩？ 啊，可能啦，有一大堆戏陪葬，唔系得佢两个，系啦。不过嗰啲唔使讲噶啦，嗰啲戏系啦。 嗯。我都想实行一样嘢，就睇一套大片就送一套垃圾，咁啊呢个副片，唉，咁样黐住做，可能反而啲人都仲睇，系。 系。另外有一個都唔係太肯定嘅消息，就係、是、之前就話十月十九號功夫聯盟喺內地會上啊，係，但我依家我唔肯定係咪抽起咗，因為有兩個網站我成日都上去望嘅、 嗯， 一個網站就已經唔見咗佢個名啦，但另外一個網站就仲喺度嘅。 功夫聯盟即係話嗰套又有黃飛鴻又有葉問嘅， 係啊，阿劉道震導演嗰套啊嘛，係啦。 好，咁睇下啦。咁呢套香港會唔會做啊？呢套 香港暫時都影都未見，係啦嚇。嗱、見香港導演有幾個香港熟悉嘅演員，咁就留意一下係點啦。呢、這、一個就係啦。 好。 嗯。 有冇？ 我係咁多啦。 冇啦，好。咁有咩冇玩具啊？有冇其他消息？快啲報埋啦！完啦，我哋。 冇乜特別啊，玩具好似都 冇乜特別啊，哦，即玩具冇啲咩新派嘢，都冇咩新聞。唔係啊，唔係話嗰個咩，你咪提過話嗰個咩紐約乜鬼漫畫節，咪又話有啲咩話，見到啲咩話？唔係見到啲乜嘢嘅？之前聽阿馬仔都提過。 冇乜都好似。 冇咩？ 係啊，可以冇乜特別啊。 冇嘢特別。 係啊，咪。之前好似如果係見過龍珠都係出翻啲 SHF 話會即新嗰啲悟空啊、比達啊同埋啊博利嗰啲咁會出咗，冇乜特別啦。 哦，唔係你上次我提過話嗰個紐約漫畫節有啲咩見到啊？ 係呢啲我唔記得，我醒唔起又另外有咩特別？ 咁啊有嘅啦，有嘅啦，係啦，好真冇乜特別。OK， 好。好啦，咁下禮拜咩種？系咯，咁除咗哪吒仲有咩做嘅？ 哪吒之外咧，咁就仲有咩啊 ？Jack Black 啊，同埋基蒂白兰芝嘅啊《魔中奇幻屋》啦。 即系个根都系个中嘅。 系啦，就咩月上个礼拜都提过啦，咩月光光心慌慌啊嘛，嗰套阿珍俾你扣睇尸嗰套啦。 即系 Halloween 啊。 系啦，冇错。 趁 Halloween 就一定会做啦。咁今次又翻翻嚟呢个原装女主角啦，即系 True Lie 特别啦，阿陆珠华个老婆啦，即系吓。 系啦，冇错冇错。 翻翻嚟打呢、這个诶呢、啊這个呢、這个阿蒙面佬啊。 系。咁之后咧，有一套日本片嘅三池崇史做导演嘅，就系、是《拉普拉斯的魔女》。 咦？喂，呢套系咩？科幻嘢喎。 系啊。 啊！邊個嘅作品啊？呢度 三池崇史 咯，唔係，呢度係原本小說。 原本小說啊，係 咪又系啊，又系啊，神探伽利略啦。 哦，东野圭吾 系啦，梗系啦，应该系啦。如果冇记错，系啦。 好，咁仲有咩啊？血祭哈鲁卫啦，咁就一定又有。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咩又系嗰啲面具杀人王啊？跟住之后走入去， 冇错， 啲哈鲁面 party 嗰度杀杀杀嗰啲 啦。系啦。嗯，食过节日嘅啦，呢啲题材系咧， 系啊，咁仲有咩《星梦情深》啊，系啦，咁礼拜三上嘅十一号， 又咩嚟咧？ 我呢啲加旧 套系不列， 哦，就系呢套唱衰 啊 ，Venom 嗰套， 系啊，就系呢个咩不列曲巴自导自演， 吓边个嚟噶？ 哦，火箭浣熊啊！ 哦， 我电碗红咯、 啊，哦，系， 啊系系系系系，啊系，即系桑荣，桑荣啊， 哦， 唔系唔系啊，阿霹雳仔， 阿霹雳仔，啊系霹雳仔，系，啊系系霹雳仔， 自导自演， 系，自导自演，系啦，咁就有一套我都唔知咩国家嘅戏啦，人肉搜寻啊，不打都啊有啲推介嘅， 咩呢套西片嚟嘅，不过佢个主角系个韩国仔啫，美国 哦，明白明白。 唔见咗个女喎， 系啊，即系嗰个韩国仔平时就系做啲差佬戏嘅，即系早、 哦、 早几年系啦，吓呢几年少咗啦。 嗯， 就系做啲差佬嘅，咁呢度讲翻个韩国妹女咁咯，但系西片嚟，喺度美国片嚟嘅。 哦，美国片嚟。 不过佢里边个主角唔知点解用咗个韩国人咁解啫嘛，系讲英文嘅，就连西片系讲英文，好好英文嘅佢系，啲系咯。都是啲韓國足星嗰啲嚟嘅，完全係西片嚟嘅。 係咁，下個禮拜嘅戲就差唔多啦，係呢一堆嘅啫。 都夠啦，都夠啦，都夠啦，係咯。咁有冇啲嚟緊嘅值得期待啊？嗰啲咩喪屍帝國啊嗰啲未做係嘛？都要過十一月先有啊嗰啲係嘛？ 嗰啲係比較後先有一套就係。 喪屍片場嗰啲有未啊？喪屍片場有未啊 ？Halloween 有啊係嘛？ 呢度啊，我未见到有资料喺度啦，咁就但係就你话其他戏呢，咁就有一套就係、是、啊咩谢拉布拿同埋加利奥文啊，有一套叫做潜舰伪杀令啊， 即係啊战狼三百同埋啊 Gary Oldman 啊， 係啦， 唔系你嗌呢啲中文名唔識嘅啲人，唔知边个嘅， 係 OK。 诶，即系嗰套就玩翻啲咩追击赤色十月咁上嘅嘢啊， 系啦，冇错，系嗰啲啊，咩绑架，又绑架首相啊，咁样嗰啲啊，挟持啊， 追击十五咁就啦， 系啊，又即将牵涉到可能会搞到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嗰啲嘢啦， 懒大个唔知咁啦，系咯， 啊，咁就仲有咩有一套唔知系咪短片集嘅戏啦，咁就叫做《八部半喜怒哀乐》啊，咁就十月廿五号上嘅，咁、就导演咧就系、是、久违嘅泰迪罗宾啊， 哇，嘿， 系啊， 喂，好少喎、啊，系咯， 系啊，咁样演员方面咧，哇，又系张继聪啊。跟住之後，另外咧就都好多演員嘅，咁就有阿 Dada 陳靜啦，嚇咁啊肥媽啦、邵欣欣啦、阿鄭嘉穎啦，啊咁就鄧麗欣啊、林敏聰啊、蘇麗珊等等啦， 即係一人一個古仔咁喎。 應該係喜怒哀樂咁，每一個情緒一個古仔啊，我睇睇個 款 項似係。 好，即係啲比較特別啊，呢個題材係咯。 係啦，係啦，係啦。嗯，咁再之后咩？书中自有鬼怪屋，就十月三十一号上啦，第二集系啦。 有冇阿 Jack Black 嘅？ 冇， 未见到有资料。 即反而呢集冇嘅， 呢好似冇嘅，我印象中好似冇嘅，应该。 Jack Black 嗰档下咪嗰套鬼怪个鬼怪钟咯，呢度睇到。 系啦系啦。 所以我成日调转咗嚟呢套先系。 系，冇错。 好。 咁就係啦。 咁如果大家上次唔鍾意睇 Han Solo 呢，睇呢套啦，啲人話阿 Jack Black 做 Han Solo 都好過 Han Solo 㗎嘛。 係啦，你嗰個獵殺帝國十一月一號啦，咁就繼續去，係啦。 嗯。嗯。係咯 ,OK, 好。咁睇下呢啲先好唔好，下星期都好似都幾多戲，係咯。 嗯，係。 咁好啦，咁我哋就講住咁多啫，係。 好啊。 好，咁有咩地方可以聽到我哋節目啊？而家除咗呢、這個Catsquare.com 啦，同埋呢個 Record 先啦，咁仲有邊度咧？ 嗰、那個咩咩 box 啊 ，Castbox 係嘛？係咪 ？Box 係啦 ，Castbox 係啦， 係講下 先。就係佢Castbox， 跟住就即係 Castbox， 跟住 .fm 車動 ch 車動137-2795係啦。 多次最尾個 number 137-2795 係啦，咁大家去呢度就可以聽到我哋咧。咁同埋你可以攞咗個 app 啊，咁啊更加方便。咁佢又會提你有啲新嘅 upload 啊咁樣嘅，咁亦都好方便喺電腦喺手機聽，佢唔會太阻到大家即係做嗱啲嘢嘅，都幾快嘅。咁啦 ，OK 就係咁。好啦，咁有冇其他冇補充？ 冇啦，冇啦，冇啦。 好啦，咁啊明謝翻提供咁多資料俾你聽眾們，多謝大家。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 拜拜。